北京机务段严格审核调度命令，加强现场安全预警卡控，组织指导司机赶赴晚点滞留地区接应。针对北京西站列车停运的影响，及时安排调动机车、车底和人员，防止发生次生问题。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昨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河南暴雨不会对北京农产品供应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新发地市场农产品价格平稳。昨天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斤1.09元，价格有所回落。白条猪批发价为每斤9.38元，猪肉价格小幅上涨，鸡蛋粮油价格基本稳定。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北京是全国13个试点城市之一。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截至7月20号，全市已经累计实现集租房开工63000套，建设规模居全国首位。本月底，鲁能领域项目即将入市，可以提供房源1005套。 市人力社保局事前组织80名优秀农民工参加体检疗养活动，具体包括免费健康体检、座谈会、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等内容，激励优秀农民工继续做好表率和模范。 亮马河烟沙桥到朝阳公园段将在本周末正式通航，市民可以乘坐游船欣赏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的夜景，观看全国首创的闸式光影秀。亮马河游船航线全长1.8公里，从烟沙桥起航，在蓝色港湾码头靠岸，是朝阳区滨河文化带项目之一。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燕杰，播音员于飞、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海淀一新建幼儿园只招收小班孩子，家长希望中班和大班幼儿也能尽快入园。 你能招小班，那就说明肯定是满足招中班或者大班的条件了。 追踪报道，杨庄村居民再次质疑回迁安置房施工进度，相关单位回应尽快动工。 我因为跑这事儿了，觉得你这些必须得开了，放心吧。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海淀区永亮家园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新建的幼儿园建设完工在即，但家长们却接到通知，幼儿园只招收小班孩子，暂不接收中班和大班的幼儿入园。家长们迫切希望能解决小朋友们就近入园的问题。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邢一鸣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小区配建的幼儿园海域幼儿园永亮分园紧邻小区，家长们告诉记者，7月中旬，他们接到通知，即将招生的幼儿园目前只开设了3个小班，而中班、大班暂不接收孩子入园，也没有明确可以入园的时间。 教委的说法是说，他们这个幼儿园反正就是各种条件不满足。你能招小班，那就说明肯定是满足招中班或者大班的条件的。据我们了解，最主要问题可能是师资不太够。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幼儿园还在施工中。记者向施工现场的一名工作人员询问工程进度和开园时间，对方表示， 这个地面还有草坪， 里边都弄好了是吗？ 里面没有，里面还有点地垫的，按那个摄像头。 那今年9月份能开呀？ 差不多了，8月份交工了。 目前还没有完工的幼儿园能否在9月开园呢？又为什么只招收小班的孩子呢？记者拨打了通知上预留的海域幼儿园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联系了海淀区教委，对方建议记者联系基建科。 基建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个幼儿园基本上已经建成了，从工程上是结束了，但是开办这个幼儿园还要有时间。这个您可能得问学前科，工程结束和这个整个的验收结束啊，程序上还是有区别的。 按照基建科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拨打了海淀区教委学前科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他现在整体还没有拿到开园条件呢，他有一些手续不是在我们科室，我也不好说。您具体直接跟幼儿园联系是最好的了，他最清楚这个情况了。 而关于这次招生为什么只招小班的原因，学前科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回复， 就是后续他会看情况，现在幼儿园好像在做调研吧。您如果是要问幼儿园开办的事，那肯定还是得问幼儿园。 于是记者又反复多次拨打了幼儿园的电话，对方终于接听，但向记者表示， 您可以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向原部的领导沟通之后会给您回复的。 但截至发稿，记者仍没有接到相关回复。海域幼儿园永亮分园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招收中班和大班的孩子？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曾在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两次报道过通州区永顺镇杨庄村在2011年启动拆迁，至今已经过去10年，回迁安置的地块却一直没有动工。之前杨庄村村委会书记薛先生在座谈会上表示， 会议提完了，公示也完了，我们现在还在协调，还在跑，规委还有一些修改，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启动，是有望了啊。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之前也向记者确认了这一说法。 书记说的是准确的。上次您采访完之后，咱自己内部定了一个倒排工期，咱们初步研究说定的是6月底前能动工。 对于回迁安置存在已久的困难，永顺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有信心一一攻破。但是近日杨庄村村民高女士再次联系记者表示，之前承诺的安置房没有动工的迹象，租房在外的村民们都很着急。 市里边要求他们镇里边就是6月份要开工，结果6月份没动静。 此前高女士也联系过永顺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楼层高度的规划目前还没有完成。 他跟我说是因为要重新规划这个楼层的高度，所以没有图纸什么的，说等那个图纸如果出来以后9月份可能就会就是挖地基了。 那么杨庄村回迁安置房的进展情况到底如何呢？记者随后也多次联系规划科负责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但对方始终没有回应记者。之后杨庄村村委会书记薛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村里正在积极解决资金问题，并承诺会尽快开工。 人家要去人承诺，我现在跑这事儿了，9月底人家必须得开了，放心吧。 按照村书记的说法，安置房的建设启动时间又被拖到了9月底之前。对此高女士表示，希望各方能够按照给百姓的承诺推进工作。对此新闻热线仍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合冲赠礼品，集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农行信用卡超市惊喜5折优惠，可在幸福超市、城乡118超市、汉食生鲜等数十家超市试用门店购物，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20元。活动详见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河南省暴雨致25人遇难，超过1,200,000人受灾。 京城京市，河南暴雨对北京农产品市场影响不大，市场农产品价格平稳。 5年102个项目，新一轮回填行动计划昨天发布。 国内方面将关注，截至目前，南京共有本土确诊病例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 水利部发布今年首个山洪红色预警。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1.5岁，系二战以来单年最大降幅。 财经资讯。河南银保监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力确保基金金融服务畅通。 前科技服贸会即将到来，将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故宫博物院检票绑定健康宝，故宫陶瓷馆 APP 全新上线。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洪灾的情况啊。河南防汛新闻发布会昨天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7月16号以来，此轮强降雨共造成河南全省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124,737人受灾。那么郑州市呢，因为极致暴雨已经导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关于此次强降雨造成了哪些险情和灾情，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徐忠进行了通报。他介绍，此次强降雨造成郑州市城区严重内涝，地铁停运，铁路、公路、民航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中型水库长庄、小一型水库郭家嘴、贾鲁河及其支流发生险情，抢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其中呢，长庄水库下游坝坡出现了3处管涌，已于随后排除，险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目前水库运行正常。小一型水库郭家嘴出现了漫顶，存在着溃坝的风险，经过开挖沟渠泄水，水位呢已经降到了漫顶高程以下。后续呢，将会加大对坝体险情的观测，继续加大开挖力度，加大泄量的降低水位。 同时，受贾鲁河上游雨情影响，开封祥符区李店桥周边河段出现漫堤，李店桥上游河段2处决口，经全力抢险，险情已经排除。另外，郑西、郑泰、郑徐及普速陇海线、交柳线、宁西线、京广线部分区段封锁或限速运行。国道209鲁山段、310灵宝段出现路面塌陷，交通中断。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目前已经紧急避险转移16,325人，紧急转移安置164,71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75千公顷，承载面积25.2千公顷，绝收面积4.7千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亿4,228.72万元。 电力系统方面，7月21号晚间，郑州全媒体记者从国网郑州供电公司了解到，截至昨天晚上9点，郑大一附院、省妇幼保健院、武警部队河南总队医院、郑州铁路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重要用户已经安排发电车接入运行。 134条供电线路恢复送电，其余468条线路正在全力抢修当中。 我们都知道河南当地呢拥有着许多的文物资产，那么说本轮的强降雨是否造成了这些文物受到损伤呢？根据了解，郑州市、洛阳市、巩义市等文物单位密集地区遭受到了严重灾害，部分博物馆和考古工地有渗漏进水情况，多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毁险情，其中呢，郑州商城遗址、包括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等地覆土坍塌，但是文物本体暂时安全。 面对这次灾情，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当地的救灾工作奉献爱心。昨天下午4点左右，为驰援河南灾情，来自石景山、房山、大兴等各区的北京蓝天救援队也正式集结出发，加上后续陆续汇合的队伍，北京蓝天救援队出动近百人驰援河南。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随队采访，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第一线的行动组， 我就跟着你这个。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窦店服务区，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各支队伍已经在这里集结。 大家能不能做到？好，开始登车。 现场可以看到本次蓝天救援队即将带往河南的救援装备。据本次负责带队的郭志军介绍， 我们看到现场很多装备，包括皮划艇，还有咱们这个救援船。咱们这回都带了哪些装备，您能给介绍一下？ 水域救援主要就是冲舟，包括各种救生装备，比如说救生圈、绳索啊、浮力马甲啊，还有一些个泳具啊、救生绳啊，主要就是那些。 救援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吗？ 具体的我们还是跟当地的政府的应急部门，还有我们蓝天河南的这个前线指挥部来紧密的联系，然后服从当地政府应急指挥部门的和我们前线这个蓝天指挥部的具体安排。 我们看到刚才您才吃第一顿饭，很多队员也和您一样是吧？ 大部分可能到现在也没吃饭呢，因为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吧，刚才吃了一口是第一口饭。 在出发现场，我们看到有一家医疗企业为救援队送来了医疗箱、医疗包等救援物资，希望能够带给河南。 也刚知道这个事情，自己手头有什么东西，我们拿上就来了。我们这回带来的都是我们急救的一些物资、用品、药，还有止血的东西，包括应急用的东西，全部都有。我们希望这些东西的话呢，能够用到郑州的这个抢救啊、救灾这方面，因为我们自己在郑州有两间工厂，也在面临着被这个就是水灾侵袭的这种风险。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东西能够用到郑州人的身上，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出发前的最后时刻，驰援河南的救援队员和队友们挥手告别。 你们 注意安全，就四个字，注意安全。 现场安全交给你了。 明白。 去了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一个都不能少。好。 前往河南的路上，天色渐黑，雨也断断续续地下着。车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行进。22号凌晨，有望到达河南郑州。 据我们前方记者王悦介绍，原本是预计在今天凌晨1-2点钟北京蓝天救援队到达郑州的，但是由于路上呢天气情况和路况都不太好，从北京到郑州开了近12个小时，在今天凌晨的4-5点，将近5点钟到达了郑州。而且他们到达郑州之后呢，就遇到了第一次求救，在他们车队旁边呢有一辆车在桥底下被淹了，司机自己从车里游出来啊，然后他们向蓝天救援队求救，希望呢能够把这位司机的车从桥底下拉出来。在今天早晨呢，救援队已经将这个被淹的车辆从桥底下拖出来了，这也是北京蓝天救援队到达郑州后实施的第一起救援。我们本来今天早上呢想跟前方记者王悦做一次电话连线的，但是目前啊当地的这个通信不太好，所以有新的情况我们会持续插播向您介绍。 那大灾面前呢，我们遇到了很多感动人的事迹，但是也有一些人表现出了他们对于灾情的冷漠，这些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根据鞍山高新公安微博的消息，当地一网民在河南郑州遭受暴雨灾害之际呢，在微信群内公开辱骂受灾中的河南人民无事生非，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此人已因其寻衅滋事行为被行政拘留10天。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刚刚我们关注了河南暴雨的一些新的进展，再来说一说河南暴雨对北京的影响。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河南暴雨将不会对北京农产品供应带来明显影响。目前新发地市场农产品价格平稳，其中白条猪批发价每斤 9.38 元，猪肉价格小幅上涨，鸡蛋、粮油价格基本稳定。 那目光呢，我们看向回天地区啊。新一轮的回天行动计划昨天在北京发布，本轮行动计划将会执行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将重点实施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绿化文体、交通、市政设施、社会管理6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 具体来看，公共交通方面，在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当中，北京市将推进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和17号线工程建设，做好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建设。两条地铁线路也将增加新龙泽站、回龙观东大街站、天通苑站、天通苑东站等9个站点。建成之后，回天地区站点750米，半径覆盖率将由28%提升到41%。 同时呢，新一轮计划坚持快慢有序绿色出行，将完善5处公交场站，建成自行车专用路东拓等项目，实现回天地区到北苑望京慢行系统的通联，新增停车位1.8万个。 昌平区副区长冯志明还介绍说，回天地区将以城市轨道建设为契机，沿地铁13号线、市郊铁路东北环线设置黄土店、新龙泽等5处超100万平米微中心，最大限度布局商业产业及公共服务设施，集成功能、资源和服务，搭建创新活力集散地。在住房方面，冯志明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回天地区将制定优化住房支持政策，优先投放天通苑人才公租房等10000多套保障性住房。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继续关注南京的疫情。昨天下午，南京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禄口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的情况。发布会上，南京市政府副市长胡万进通报说，2021年7月20号，在对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当中，检测出了阳性9份。经过南京市专家组综合分析诊断，截止到目前，南京呢共有本土确诊病例9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 截至到昨天，南京已经排查出阳性检测人员的密切接触者157人，密接56人，其他人员还在进一步排查过程中。另外呢，南京还对重点的区域、路口镇、路口街道、机场等重点人群总共11.65万人进行了采样，目前已经出结果有44309人，结果全都是阴性。胡万进同时强调说，下一步将力争在短时间内对南京全市进行核酸检测。 那针对疫情的源头呢，南京市卫健委主任方中友介绍说，17例阳性患者全都为机场工作的保洁人员，在航班上从事服务，此次疫情源头还在追查当中，与境外输入病例关联较大。 针对这一情况，南京先后调整了10个地区的风险等级，其中呢还有6个地区在昨天晚间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交通方面，铁路上海局南京站表示，根据相关的规定，提醒广大旅客需要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进站乘车。南京市内的所有铁路车站均执行以上的通告内容。另外呢，自今天起，南京长途汽车站东站和南京江宁客运站因为疫情原因暂时关闭。 在南京积极应对突发疫情的同时，网络当中却出现一些不实信息，其中称南京禄口机场发现确诊病例，其密接者1000余人中发现74例阳性患者，新数据已经逼近40人，以及鼓楼医院查出30多个阳性，已经70多个阳性等等，这全都是谣言。 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极端天气带来的次生灾害。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河北的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昨天下午5点左右，河北保定市清苑区部分地区出现风雹极端天气，持续时间约30分钟。其中，东吕乡东吕村遭受龙卷风，受灾较为严重，造成多家厂房受损，2人死亡。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台风方面，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已经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预计烟花最强可达到强台风级，明天傍晚前后移入到东海东南部海面，然后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将于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在以上地区沿海登陆。目前呢，还不能够完全排除在浙江近海海面北上的可能。 此外，热带低压查帕卡已经移入广西境内，受其影响，昨天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东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出现7到9级阵风。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昨天晚间，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经过连日来不间断的搜救，又发现了珠海石景山隧道事故中的10名被困人员，全都不幸遇难。至此，这一次透水事故已经先后发现13名遇难者，仍然有1名被困人员没有取得联系，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的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应该是还是有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么目前呢，在西部地区像房山、门头沟、延庆，那么这个地方雨有的地方雨还比较大，那么平原地区有些地方也有阵雨。现在我看到现在保定啊、邢安这一带还有一些阵雨雷阵雨，这个云团正在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受它的影响，那么今天14点之前应该大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看着不大，但是局地啊可能有个30毫米左右的降雨，这个降雨可能14点之后啊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但是呢，今天夜间尤其是后半夜，那么受到一个高空东移高空槽的影响，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地呢降水量还是比较大。那么近期呢，看来这个降雨是一直是比较大，尤其是西部北部山区可能时常有个暴雨出现。那么昨天白天到今天现在这个时间，那么像这个昌平的王家园水库这个地方已经下了100多毫米这么个情况。 明白，感谢张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有关天气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稍后第二时段一开始为您做详细介绍，我们稍后见。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里兰羽绒服、 Pew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享，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100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 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1.5岁，系二战以来单年最大降幅。 英国空军参谋长表示，考虑采用冷战时期的方法来对抗俄罗斯。 财经资讯，河南银保监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力确保基本金融服务畅通。 前沿科技服贸会即将到来，将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故宫博物院检票绑定健康宝、故宫陶瓷馆 APP 全新上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展非常令人满意。 在关注国际新闻之前，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有降雨天气，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因为有降雨，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疾控中心下属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当地时间21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比2019年缩短了1.5岁，而新冠疫情的影响是下降的主要原因。对此呢，美国媒体纷纷表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单年的最大降幅。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健康科学家阿里亚斯也表示，美国每年的死亡率相当稳定，从1943年到现在，人均预期寿命每年的变化很小，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的下降非同寻常。 这个数据呢，也引发了网友讨论，有网友说并不意外，还有网友提醒说，大规模枪击事件、散布恐惧、种族主义者，这些呢，都加剧了预期寿命的缩短。 还是美国方面，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家大型医院系统报告了该院首例新冠变异病毒拉姆达病例。早在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将最早在秘鲁发现的 C37 毒株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病毒之一，并以希腊字母命名为拉姆达。 是，据了解呢，拉姆达毒株的刺突蛋白存在着数种基因突变，因此可能具有更高的感染性和对抗体的抵抗性。目前呢，拉姆达毒株已经在全球30个国家被发现了。 对此，当地的医学专家们表示，尽管报告出现了拉姆达毒株的病例，但是德尔塔毒株仍然是目前美国最需要关注的问题。院方人员说，医院目前接收的185名新冠患者中，85%的人都被诊断为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患者。种种迹象也表明，德尔塔毒株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和感染性。 德国计划于当地时间7月21号启动一项金额达到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0.45亿元）的洪灾紧急援助。根据德国警方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西部洪灾已经造成至少是171人死亡。德国联邦交通部估算，此次洪灾造成的损失大约为20亿欧元。 除援助资金外，德国联邦政府还计划建立重建基金，这笔基金的数额将在未来几周确定。此外，德国内阁还计划为联邦和州政府建立一个联合危机中心，所有参与援助的政府机构及组织的代表将在这个中心共同工作。 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长麦克表示，英国空军可能会恢复使用冷战时期的老方法来对抗俄罗斯，其中呢，就包括进行战机从军事基地转移到民用机场的训练。 威格斯顿介绍说，恢复这类演练的直接原因是俄罗斯出现了新的反导和防空系统，且英国认为俄方使用武力的意愿增强了。他还补充说，英国现在需要投入资金改善陆基防空系统。 据了解呢，英俄在军事领域最近出现了对抗的迹象。在黑海对峙事件之后呢，北约和俄罗斯海空军在地中海、黑海和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多场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俄军在地中海的演习当中还特别拿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练手，训练反航母作战。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亚洲，日本 NHK 电视台昨天报道，日本东京在21号单日新增183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1月16号以来，东京新增确诊病例再次超过1800人，比上周周三14号增加了683人，疫情正在东京急剧扩散。 昨天中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更新了目前与奥运会相关人员的新冠疫情最新数字，宣布又有8名参加奥运会的人员被发现了感染新冠病毒。这8人当中有2人已经在日本境内，其中1名运动员是在奥运村外14天观察隔离期内发现感染。截止到这次更新呢，已经有79名奥运会相关人员被确诊为新冠检查阳性。 就在这个消息后不久，日本媒体透露，这位被确诊的运动员是来自智利的跆拳道女选手，她也因此选择放弃比赛，成为了东京奥运会上首位因确诊感染新冠而退赛的运动员。 随后呢，智利奥委会也确认了这个消息。据了解，患上新冠的是女子跆拳道选手费尔南达·阿奎雷，她是智利代表团唯一一位参加跆拳道项目比赛的运动员。遗憾的是呢，下周就将会迎来自己24岁生日的阿奎雷，原本将参加东京奥运会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 再来关注，据联合早报7月21号报道，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第4轮针对新冠血清抗体的检测结果估计，目前印度6岁以上的人口当中，约有2/3的人携带新冠病毒抗体。 对此呢，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主任巴尔加马表示，这一结果也说明印度仍然有1/3，也就是大概4亿人口体内没有新冠抗体，他们面临着较高的感染风险。 印度尼西亚搜救官员21号表示，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上周有多艘船只在热带风暴带来的大风和巨浪中倾覆，已经造成24人死亡、31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希望能发现更多的幸存者。 另外，根据印尼的媒体报道说，西加里曼丹省遭遇的热带风暴还在当地引发了洪灾，淹没了约50个村庄，造成大量民房和公共建筑物损毁，1.5万人受到影响。 国际时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海地。据海地当地媒体消息，海地新政府当地时间20号成立，阿里埃尔·亨利出任总理。新政府就职仪式当天下午在海地首都太子港举行，新政府财政部长等多个职位仍由前内阁成员担当。 那据介绍呢，亨利现年71岁，曾经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2015到2016年先后担任了海地内政部长、社会事务和劳工部长。他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新政府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恢复社会秩序，确保国家安全，为组织总统和议会选举创造条件。他说呢，新政府将会优化投资环境，努力修复新冠疫情和社会犯罪冲击下的经济。 另外，总统被刺杀一案有了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0号，海地警方宣布逮捕了3名警察，他们被认为与海地总统莫伊兹刺杀案有关。警方表示，警察队伍在刺杀案发生前已经被渗透。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时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汇评专家李玉。李玉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好的，那六月中旬以来呢，受到美元的这个强势的打压呢，英镑走势疲软，跌破了今年以来的上升的通道，持续走弱。近期呢，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下跌，那昨日是出现一个上涨，收报在1.3713一线。那近段时间呢，英国宣布在英格兰地区解除所有的社交封锁。但是这个德尔塔病毒呢，在英国引起了新冠确诊人数的激增。对市场呢，因此对这个英国经济普遍持一个悲观态度，英镑也受到拖累。那个人认为呢，英镑短期仍然是一个弱势走势的延续。一方面呢，英国的疫苗接种比例仍然领先，但对新冠病毒呢，使得这个英国政府呢显得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呢，与美国相比呢，英国经济的恢复的基本面和速度都明显的弱势，那么经济复苏的差距呢，也将进一步限制这个英镑走势。从技术图形来看呢，当前的英镑已跌破了布林通道下轨，预示着英镑短期呢下跌压力较大，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逢高做空英镑对美元。第一目标位看在年内低点1.3550附近，下一步目标位看在1.33一线。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分析一下加元的走势。 好的，那加元自6月触及低点1.2007震荡走高，昨日呢下跌，最终收报在1.2562一线。那近期呢，加元贬值主要受到美元走强的影响。那随着美元指数走强呢，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上涨，并站上93整数关口上方。那美元的强势呢，带动非美货普遍下跌。那美元对加元呢，近期也完全走出之前一年多以来的这个升值趋势，开始大幅走弱。近期呢最高触及1.2807一线。那之前支撑加元对美元最重要的两个支柱呢，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呢是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对于主要西方国家较为激进。此前呢，加拿大央行也领先所有的发达国家呢，率先提出要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但近期呢，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表现较为鹰派，市场对于未来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预期进一步增强，市场对美加货币政策的这个预期在缩窄。另一方面呢，作为典型的商品货币呢，加元受到大宗商品的影响较大。新一轮的这个随着新一轮新冠疫情的袭来呢，全球经济复苏再次受到压制，原油也从这个高点77美元一路下破70美元关口，加元因此受到拖累。从技术图形来看呢，虽然日线级别已经突破自去年3月形成的下行通道，反弹势头强劲，目前呢底部区域清晰。美元对加元单边上行通道已经打开，加元短期继续维持弱势的概率较大。个人不认为加元的走弱已经会成为长期趋势。那投资者还需要密切的关注大宗商品及原油的走势，一旦需求开始走强，则加元很可能出现一个反弹。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648.35，欧元报在763.75，加元报在511.40，英镑报在883.67，日元报在5.8985，新西兰元报在448.57。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玉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河南的特大暴雨灾情牵动人心。20号晚间呢，河南银保监局向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将防汛救灾作为当前的最紧迫任务，以科学精准举措，有力有序调度，确保人员财产安全，确保金融服务畅通。 通知要求各银行保险机构要确保基本金融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稳定运行，对受灾影响严重不能营业的网点、不能运行的基础设施要主动向消费者做好告知、解释、疏导工作，特别是各保险机构要主动作为，迅速响应，集中调配查看人员、救援设备，建立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提高理赔效率，支持受灾群众和受灾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同时，各单位要全力确保人员财产安全，全面开展防汛安排排查，那么重点的排查网络线路、电力线路、机房、档案凭证库房等易受洪涝灾害影响的部位和设施，组织人员对各营业网点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门头招牌、门外户外的宣传牌等设施是否牢固，并且视情况加固或者拆除。防汛物资不足的要及时进行补充储备，确保营业网点信息系统自助机具备着安全运行的条件。 那么说到理赔呢，数据显示到昨天中午12点，平安产险共接到灾情相关报案20697笔，预估总体赔付金额超过6亿元，其中包括车险、财产险、意外险、农险报案已经快速结案411笔。 为了应对灾情，中国平安宣布为参与河南水灾救援的社会应急救援人员、志愿者等无偿提供每人50万元的意外保险、5万元的医疗保险、10000元的财产损失保障以及事故法律援助费用50万元，没有免赔额。 另外，目前中国人保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推出三免一直服务，客户可以通过95518、中国人保财险、河南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和中国人保财险拇指理赔小程序进行事故报案。 好，我们再来关注郑州当地企业的情况。那数据显示呢，河南板块 A 股共有91只，其中郑州上市公司共26家。从上交所、深交所的公告来看，截止到20号晚间，还没有公司透露因为暴雨而产生重大影响。 从总市值排名来看，河南上市公司中市值最大的3家分别是牧原股份、洛阳牧业和双汇发展，截至7月20号的总市值都超过了1000亿元。 三全食品证券部人士表示，暴雨主要集中在郑州市区，对公司主要生产基地的影响不大，暴雨会对公司的配送运输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影响有限，而且是短期影响。位于重灾区的郑州巩义市的明泰铝业也表示，公司目前可以正常上班，排水正常，设备也可以正常生产。 好，我们关注完河南特大暴雨的相关信息，再来说一说房地产领域。在今年2月份，深圳提出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以来，已经有多个城市对当地二手房限价。昨天，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深圳、宁波、成都和西安4个城市推行了二手住房参考价制度。参考价制度推行，将二手住房价格正式纳入监管体系当中。 咱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制度啊，拿成都为例。按照规定呢，成都首批将会对主城区的201个重点小区，根据成交价和市场评估形成参考价，而宁波呢，则以二手住房的网签价格为基础，剔除异常和非典型性交易记录，形成了热点学区二手住房交易的参考价格。 那么这个二手房成交参考价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据最早推出参考价的深圳为例，报告指出，今年1月份深圳二手住房价格出现历史最高点，为每平方米72436元。而随着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制度的推进，房价下跌或降温成为趋势，到6月份价格下跌到每平方米61500元，累计每平方米下跌了10936元，价格缩水了15%。 分析认为，二手房价的这个挂牌价格混乱，包括中介的哄抬房价，部分业主抱团涨价，二手房价过热等，是多地出台二手房指导价的重要原因。 对此，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林宇佳认为，二手房参考价的推出使政策更加精细化、体系化，是告别头疼医头，走向长效机制的重要一步。过去楼市调控一直集中在新房领域，很少关注二手房，主要是因为没有抓手。 二手房参考价的形成使调控有了抓手，通过控制挂牌价可以进一步控制银行按揭贷款规模，二手房市场稳定也会推动新房市场走稳。 再来关注电动汽车领域，当地时间7月20号，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特斯拉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对其他电动汽车开放其超级充电站网络。同时呢，他还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特斯拉的充电网络将会向所有国家的其他电动汽车开放。 目前特斯拉在全球已经拥有超过25000个快速充电桩，在基础设施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分析师认为，欧洲可能是特斯拉率先开放其充电网络的地区，因为在欧洲，特斯拉使用的是 CCS 标准连接器，而不像在其他的地区使用的是自己的连接器，这将大大降低网络开放的难度。 早在2014年，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过，他愿意开放特斯拉充电设施的设计，那以建立一个可以在整个行业中互通的标准，允许竞争对手在特斯拉的设施上充电。业内人士也认为，特斯拉开放充电网络可能符合它的战略，他们通过软件提供付费服务来赚取收入。 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增加，充电桩的配备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大众、通用、福特等传统汽车厂商也都在向汽车电气化加速转型，布局更多的充电网络，有助于传统汽车厂商在与特斯拉的竞争当中获得优势。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2021年服贸会将会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且呢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突出展示全球贸易服务的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根据不同的业务领域、客户属性自由地安排介绍内容。跟客户的交流当中，客户可以亲身感受一下数字化的产品。 作为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德勤公司的客户体验舱 EPP 客户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了解公司业务。德勤中国副主席吴卫军介绍说，今年将是德勤第三次参加服贸会。去年服贸会期间，德勤已经和中信所、首创、金鱼集团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数字化工具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 我们今年参加的是数字化发展的板块和金融服务的板块，我们这一次将会展现在债券投资风险跟踪方面的数字资产，特别的会提出环保、社会责任这一块领域的一些创新的想法。 其中包括德勤智慧系列产品，比如德勤智慧债券、德勤财报智评、财务机器人等。 德勤智慧债券这个产品最重要的功能是监测风险，它会帮助到金融资源更好的配置，使投资者知道这个风险。 在此前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 E3、E4 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好，前沿科技呢，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外太空。如今啊，可以说太空旅游离我们又近了一步。北京时间呢，7月20号晚上，世界首富贝索斯搭乘蓝色起源公司研制的新谢泼德亚轨道火箭，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飞行高度超过了100公里，约10分钟之后，他们安全返回地面。 这不是近期唯一的一次亚轨道载人飞行了哈。就在当地时间7月11号呢，英国的维珍银河公司的老板布兰森搭乘这个公司的白骑士2号空天飞机，愉快地在太空边缘体验了一把失重的感觉。 那么在10天之内两次飞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离太空旅游越来越近了呢？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拉开了亚轨道商业太空旅游新时代的序幕。 庞之浩说，虽然说两家公司都处于试飞阶段，但是呢，只要后续试飞顺利，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正式推出太空旅游业务。比如说维珍银河公司就计划再试飞两次，预计在明年全面开启商业太空旅行业务。目前呢，已经收到了700多张座位票的预订金，平均每张票价在20 20万美元左右，未来呢有望把票价降到4万美元左右。 嗯，不过呢，要论技术啊，这两家公司沿用了过去曾有的技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院研究员杨宇光表示，维珍银河的方案呢是通过白骑士二号航空运载飞机在空中发射亚轨道空天飞机，两个飞行器都是水平起降，而且可重复使用，这与 NASA 牵头研制的 X-15 试验机很相似。 嗯，尽管如此呢，杨宇光仍然认为这两家公司进行的飞行试验很有意思。那他说呢，人类第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轨道飞行器就是航天飞机，但是呢，这个航天飞机在成本控制以及安全性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它的惨痛教训从客观上阻碍了后来人们对于可复制使用技术的尝试。但是这个蓝色起源包括 SpaceX 公司等等又把这些技术捡了起来继续发展，打破了航天飞机失败带来的影响，这是值得鼓励的。 另外他表示，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这几个领域啊，并不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虽然回报率非常高，但主要是体现在成果转化和其他一些间接效果上，而太空旅游则是一个可以直接赚钱的行业，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将进一步推动载人航天快速发展。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蔡奇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请听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大工匠专栏。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多面手孔祥江打造智慧楼宇直通未来。孔祥江，北京金隅集团玉成置业公司工程部员工，他参与的以源头治理为核心的节能管理工程的构建与实施，荣获北京市第24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参与组建的提升温湿度品质 QC 小组，荣获北京市第69次 QC 小组成果发布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曾荣获金隅集团首席职工和金隅投资物业集团优秀员工、服务标兵、四优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作为智能楼宇管理员，孔祥江踏实、勤奋、好学，是独当一面的多面手。智能楼宇的弱电系统无论哪里出现异常，他都能第一时间判断问题所在。他曾连续奋战30小时完成楼宇收费系统升级，曾为避免影响客户白天正常办公，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奋战一整晚，用最短的时间更新了近100道门的安防系统，曾带领团队完成智能楼宇系统的相关制度预案和操作规程的编制，为金隅投资物业集团物业服务的高标准化和高品质做出了贡献。从业多年，孔祥江一直围绕客户需求精益求精，将日新月异的技术应用到楼宇中，为客户创造舒适节能、健康智能的完美空间。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贝吃好每一顿。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号就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通过在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徐贤和，

那么从首都机场大兴机场 APP 航班查询来看，昨天北京到南京的部分航班已经陆续取消。昨天凌晨，中国东方航空已经在官网、官方微博等发布关于调整涉及南京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告，其中有详细的变更以及退票政策，可联系各航空公司确认航班动态。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在21号于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当中，北京冬奥组委向全会陈述了筹办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展非常令人满意，在场馆建设、奥运遗产及民众参与等各方面均进展顺利。他期待几个月后中国能举办一届安全且成功的冬奥会。他认为，北京冬奥会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对于全球冬季运动的发展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昨天下午，东京奥运会的女足比赛展开争夺，小组赛首战中国女足对阵巴西，这是中国代表团的东京奥运会首场比赛。上半场中国女足0-2落后，下半场呢，中国队4次射门击中门框，最终巴西队再进3球，中国女足全场0-5不敌巴西，25年不胜对手，小组赛开局不利，出现形势也不乐观。 按照规则，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出现。中国女足争夺小组前两名难度很大，毕竟同组荷兰的实力更强，要想争夺小组出线资格，7月24号打赞比亚的比赛必须要争取多进球。 奥运会其他方面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昨天呢，在日本东京进行国际奥委会第138次的全会当中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正式成为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布里斯班成为了继1956年的墨尔本和2000年的悉尼之后，第三个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澳大利亚城市。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悉尼和墨尔本。今年2月25号，国际奥委会在执委会上通过了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的推荐，布里斯班成为了2032年奥运会的首选举办城市。 那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记者团队于今天，也就是7月22号的凌晨，已经抵达了酒店驻地。前方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体育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齐良博。那么我们呢是在7月21号中午11点左右，在青岛的双流机场，也是在历经12个小时的行程之后啊，终于是抵达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次东京奥组委的一些防疫措施。那么在下飞机之后呢，不仅我们要提供96小时和72小时之内的2次核酸阴性证明，我们还要现场进行核酸的检测，在拿到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才可以办理相关入境的手续，包括像激活奥运证件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有大概5到6个小时。那说说我们这次住的一个酒店，我们住的酒店呢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媒体指定酒店。那么酒店的位置离东京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 MPC 的距离不远，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车程。感觉房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满足我们基本的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当然尽管我们现在抵达了东京，那未来的3天呢，我们将严格的按照东京奥组委提出的要求进行3天的隔离。那么我们也将错过去现场采访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及很有可能错过中国代表团首金的这样一个比赛。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啊，也将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东京前方感受。 好，我们再来关注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将在今年9月2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同期举办。昨天主办方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本届冬博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傅晓辉宣布意大利为2021年冬博会主宾国。 我宣布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的主宾国是意大利。 作为冬季运动强国以及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季奥运会主办国，意大利企业将向我们展示以科技、设计和可靠性著称的冬季运动产品。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力介绍说，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博会，本次博览会更加突出冬奥元素。 比方说呢，我们在展览这方面专门有这个冬奥的展区，让大家更深度的了解冬奥的发展情况以及一些先进的科技的这种办冬奥的一些理念。我们在奥运城市发展论坛也会专门聚焦在中国举办冬奥的一些比方说经验分享和国外的一些借鉴等等。 本届冬博会将设置近20,000平方米展示区域，举办20多场国际论坛、行业大会及多场洽谈交易等配套活动，预计吸引500多个国内外品牌参展，近24,000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洽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云超介绍说，博览会将更加突出大众化。 今年呢，还是在以往的我们的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的三大亮点的基础上呢，重点突出大众化，重点打造冰雪嘉年华专区，进一步的增强它的体验感、大众参与度，给我们的冬季运动生产的一个企业展商呢，提供多种形式的展示推介活动。 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力透露， 今年呢还有一些场景式的打造，像我们看到的在国外的一个非常高端的雪场，从最一开始到雪场这一系列的服务的这种数字化的体验，这是可能我们今年的一个特色。 真冰秀场、仿真冰体验、造雪屋、仿真雪越野滑雪等冰雪体验活动也将亮相冬博会。 在现场呢，会有很多的小赛事这边的一种冰雪运动体验环节，激发大众的这个冰雪的这种热情、这种参与度，为我们冬奥会的召开呢，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进一步呢，推动冬季运动的知识的普及和推广。 好，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7月20号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影院复工1周年的日子。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20号上午10点，中国内地影视复工1周年的总票房达到了476.95亿元。 过去这一整年中，内地市场共有12部影片票房破10亿元，其中国产片占10部，进口片2部。当中，《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三》《我和我的家乡与800》这4部影片票房突破20亿元大关。 由于呢，好莱坞的大片不断的撤档延档，国产片在复工以来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国产票房份额在多个月中都达到90%以上。目前呢，也只有《速度与激情9》还有《哥斯拉大战金刚》2部进口片的票房超过10亿元。 专家认为，去年的这个时候经历了疫情突袭与几轮本土疫情的零星反弹，电影行业在忐忑与焦虑中度过了近半年的行业停摆期，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复工复产。国产片凭一己之力助推内地影视大盘实现复工复产。 另外呢，目前越来越多的大片把目光都放在了各大重要档期上。这种现状呢，并不是说后续的电影储备高危，而是呢，后疫情时代电影片方在发行方面的策略转移。比如说原计划定在暑期档的《封神三部曲》、外太空的莫扎特、《无限深度》等影片，目前都没有具体的档期时间。 再来为您介绍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将在明天23号开启全国点映。影片根据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的口述回忆改编创作，这部影片将在8月6号开启全国公映。 这部电影呢，以女儿的视角看待父亲，用普通人的眼光看待党员干部。影片从一名党员、一位干部、一个亲人这3个不同的角度，从焦裕禄落矿建出工、兰考战三害，包括博山生死别3个时期，回顾了焦裕禄同志竭尽一生为国、为党、为民服务的光辉事迹。 影片辗转山东淄博、河南洛阳、兰考、宁夏银川、石嘴山、内蒙古阿拉善多地拍摄。制作团队更是去到了焦裕禄山东老家的院子、洛阳当年工作的车间拍摄，充分还原了真实历史的背景。 另外呢，动画电影《冲出地球》将在7月30号上映。作为国产动画《星游记》的这个首部院线电影，《冲出地球》由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制作单位经历6年打造，制作声效全面升级。 这部影片讲述了在宇宙高度文明星际间可以自由通航的未来世界，一场陨石雨毁掉了大半个地球，高等势力银河眼借保护地球之名展开了天墙计划。影片充满了想象和科技。另外呢，影片主人公麦当非常励志，他坚信即便再可怕的困境，只有向前冲就有希望。 好了， 北京时间的8:4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6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首席技师王志伟，1980年生人。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6年合作抗战开新局。1936年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中国大地上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分化组合风云激荡，上演了一幕幕大戏。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至第二年秋建立11个军，共30000多人。东北抗日联军相继分编为1、2、3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6月下旬、7月初，红26军团长征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4方面军会合。7月5日，红2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军第2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积极争取和广大指战员斗争和要求下，张国焘被迫与红2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9日，红1、红4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1、红2方面军在甘肃隆德蒋台堡会师。至此，红2、红4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红军3大主力胜利会师。 一个办法来对付他，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 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在这一年即将翻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几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被扣押起来了，原因是他不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先生， 民警， 他去劝劝我们的少帅吧。 发生什么事了？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已经在去西山路上了。 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哎，老毛，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他会杀了他？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 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而顺利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好，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国家卫健委刚刚通报，7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2例，包括江苏1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共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玉立，今天为大家讲述陈义安无自信背后的故事。陈义安又名陈斌，湖南湘阴县界头铺人，参加过秋收起义，之后随部队到了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连长、营长，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他和妻子李志强一见钟情，本着先立业后成家的精神，他们的婚期一再推迟。1926年1月，陈义安考入了黄埔军校，李志强不希望恋人做上前线打仗这些风险大的事，陈义安总是写长长的信来给爱人做思想工作。下面为大家读一封陈义安写给李志强的信。六妹爱见，如金似的光阴，一瞬都不能放弃，但才接了你上月25日的信，看了之后发生许多感想，故不得不牺牲一部分时间来做一个答复。一方面可早些解释你的疑团，使你的脑筋不制作无谓的思想；一方面可以促使你做实在的工作，不致空谈。我与你的婚姻已不成问题了，只预备将来结婚，再没有把脑筋去死死来想的价值。我上次同你说，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能成为痴情。换句话说，就是不要牺牲一切专来讲爱情。最可笑的就是我去学炮科，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没有什么价值。你又说你毕业后出来当教员，把一些青年子弟要教成爱国化，来为国家流血。你不愿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这真是笑话了。你的学生将来他没有爱人吗？父母吗？兄弟吗？他不是中国人吗？他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的爱人死死的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你说不要糊糊涂涂的死，这也不错，但是为了革命而死，为民众谋利益而死，是不是糊糊涂涂的呢？假若是，那中国一定没有烈士，革命也永远不能成功。你又要想，我为什么要到广东来呢？你也可以知道，是为革命而来的。你既知道这个原因，牺牲我俩的一切乐趣去打倒他们，还死死地困在情场上做什么呢？现在我进了学校，老师不客气对你不起了，也已经同别人又发生恋爱了。这个人不是我一个人喜欢同他恋爱，世界上的人恐怕没有人不钟情于他。这个人就是列宁主义，你若明了他的意义，恐怕你也要同他恋爱了。若是你真能同他恋爱，也就是我同你恋爱的真精神，请你早些下个决心吧。上课去了，这点钟 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研究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以便来复仇。不同你说闲话了，祝你保养身体，千万万屏息努力。你的亲爱的易安，1926年4月14日。就这样，在陈易安的带动下，李志强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支持者。1930年6月，陈易安告别新婚妻子，重返战场，任红三军团第8军第1纵队司令，在长沙战役中担任前敌总指挥。战前，陈易安得知妻子怀孕，还高兴地说，将来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要和我一起干革命。1931年3月的一天，李志强接到丈夫的最后一封信，信封上是陈易安的手书，熟悉的字迹令他欣喜。李志强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是一封无字的信，顿时李志强感到天旋地转，不禁失声痛哭。两人曾经约定，如果陈易安哪天不在人世了，就会托人给李志强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志强不愿相信爱人已经牺牲。1937年9月，怀着希望，他寄了一封挂号信给延安八路军总指挥部，20天后收到彭德怀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易安同志为革命奔走，肃公卓绝，不幸在1930年已经阵亡。原来长沙战役中，陈易安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25岁。1958年，彭德怀亲笔为陈易安题字：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的光荣，易安同志永垂不朽。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于浩、李玲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阳、翟轩，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它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 白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更里面即放福利，构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构建材就来百安居。